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翻到嚟第四節啦， 先 講完戈壁沙漠，其實你有冇發現咧？維斯利嘅小説裏面咧，好多係一對一對出現物，有啲係可能係朋友， 嗯， 但個名唔知點解會叫埋戈壁沙漠咁鬼似嘅。另外一啲就 緣分咯，呢啲 有啲就係啲 姊妹啊，係啦。咁我跟住我就講啦，嗱呢一對咧就係叫良辰美景，哇！呢又係一絕嘅，講真呢啲，哇！真係你。見到咁樣嘅文字，你會即刻諗到啊，應該呢兩個都係好清秀嘅美少女， 美少女靚女咯。 係啦，咁佢兩個真係，因為佢兩個係會識輕功噶嘛。 唔係一開頭出場嗰陣時就麻麻地嘅，喺廢墟裏邊咧，佢哋一個武功好高嘅人， 輕功好叻嘅。 係啦，但係就未咁突出嘅，係佢哋識咗阿白素，做咗白素嘅係咪叫跟班咧？或者姊妹之後咧， 接近契女噶啦， 契女啦， 或者徒弟噶啦， 咁啊越嚟嘅個角色就轉好咗啦。 仲要咧，後屘同阿温寶玉之間嗰啲撲朔迷離嘅關係咧，成日蝦佢噶嘛。 又呢個奇怪啩，後屘就冇開庭正果啦。 算啦，隨緣啦，施主。 啊，但有個中意佢嘅阿胡雪，胡月定胡雪啊？ 胡雪 係啦， 係啦， 就中意佢嘅。 嗱，你問我咧，良辰美景咧，係喺嗰個年代咧，我哋覺得係一股清泉嚟嘅。點解咧？因為你睇袁振合或者其他亞洲之英羅開啊、浪子高達嗰啲嘅女角咧，一定係好性感噶啦，一定係好成熟噶啦，甚至乎有其他唔同嘅野心，甚至乎可能奸奸地、壞壞地噶啦。哇！良辰美景好飄啊！好粗啊！ 因為佢哋混喺嗰個同啲族人住埋一齊十幾年啊嘛， 其實古墓派 接觸外界，其實古墓派嚟嘅。 咪你問我，其實咧真係你仲要個名好正，即係嗰一期咧，魏生佢諗嗰啲嘅角色好中意兩個字兩個字咁樣，咁咧仲要一諗，哇！良辰美景，哇！真係仲要應該係絕色佳人嚟㗎啦，但又嬌俏可人之餘咧，仲要係阿白素啲 friend 咁樣，所以其實佢令到咧個故事個結構咧出現咗一個好大嘅變動。 冇錯， 你發覺之前其實佢陽光味好重嘅喺維斯利個系列當中， 嗯， 但係跟住出咗良辰美景之後咧，哇！感覺到一股青春朝氣同埋活力啊！ 跟住又嚟埋藍絲啊，更加年輕啦。 嗱，嗰個藍絲就要我哋可以另一集去講啦。 呢啲呢個太重要嘅人物。 冇錯，係啦，呢啲。咁你有啲咩分享啊？ 嗱，如果你講到啲後生仔女嘅部分咧，嗯，不得不提喺第一次出場，嗰段未出場嘅係暗示維斯利咧， 嗯， 有個女咧就喺不死藥裏邊啊嘛。 嗯， 咁其實就後屘出場之後啦。咁啊，紅玲就有個女， 嗯， 一個野人啦， 係啦。 喂，老實講，點解一個靚仔阿爸、 靚女嘅媽係啦， 生出嚟會變咗野人咧？佢有解釋到嘅， 係 因為喺嗰啲蠻荒之地長大啦，俾啲猴子養大嘅。咁，嗯，但係都冇理由咁粗壯噶嘛，即係唔係好襯嗰個佢嘅阿爸媽咁型英帥。 你當泰山咁睇咯，你當女版泰山咯。 其實就根本就係女版泰山。 唔係，其實呢一個咧，好多人都會爭拗，就係點解突然間石頭爆出嚟嘅咩？即係大家要 check 翻，究竟幾時阿白素大過肚嘅咧？請問 咪就不説暗示過有個女咯？ 係咯，嗱，即係呢一個咧係嗱，你用到要暗示呢一個咁樣嘅説法啦， 嗯， 即係我哋就會嗱好多衛斯理迷就會諗啦。請問除咗呢個暗示呢一段仔之餘，有冇一個故事係真係或者甚至可能唔係喺衛斯理嘅故事啦，可能其他嗰啲故事當中去講阿白素真係懷胎咗咁多個月，跟住個女唔見咗嘅咧？ 佢就係有咁解釋嘅，就話因為個女唔見咗，佢哋一直都 唔想講呢件事， 唔係唔想講，係個記憶啊，自動會有個人類嘅自動調節機制噶嘛。你發生一件好悲慘嘅事，你就會自然忘記咗佢嘅。 哇，好屈機喎！ 咁係咪嗰啲係精神嘅？病里边一啲嘅 自我保护机制 嚟噶， 嗱咁呢一个系嗱，我到今日咧，我觉得呢个系北嚟嘅，不过我可以接受嘅呢个北， 因为其实想加新人物啦。咁其实同阿红玲一齐出现嘅咧，仲有两个人， 嗯， 其实一个唔系人嚟嘅， 系 一个系成精变人嘅神鹰， 系 喂，点解佢冇名嘅？好似应该系 阿雕兄个 friend 嚟嘅， 佢后屘入系因为可能啱啱嗰阵时已经系故事嘅完結啦， 嗯， 就冇交代到阿神鷹之後點嘅，即係大家都懷疑啊，紅玲同阿神鷹之間有冇啲男女之間嘅曖昧關係嘅。 冇諗啦呢啲。 但係啊，另一個人係真係中意阿紅玲嘅，就係，是，曹金福。咁其實呢三角關係咧就幾過癮嘅，我覺得。 包括其中一個不是人的關係之下，如果可以這方面繼續寫下去呢，其實更加好的。 嗱，即係呢，你問我呢，其實嗰時仲有另外一個後生仔角色叫溫寶宇嘅。 溫寶宇又非常重要啦。 嗱，其實呢嗰時都開始大家會 feel 到呢，會唔會其實溫寶宇呢跟住之後應該會同阿紅玲係一齊，咁就直接變成阿惠斯利嘅女婿嘅。 唔係，之前等於好多人懷疑哈利波特裏面哈利波特會唔會鍾意苗麗一樣㗎嘛。 係啦，嗱呢一個嗰時我哋真係仲係追緊年代，即係逐本逐本書出個年代呢，係曾經有個錯誤嘅誤會，覺得溫寶宇係有機而會去做惠斯利嘅女婿嘅，誰料？ 誰料原來就唔係啦。 咁當然亦都 有個更加靚女出現啊嘛，因為 係啦。咁當然後屘其實紅領都變翻靚女樣噶。 我唔知算唔算 啦。嗱，靚唔靚女就似要先啦，變翻真係似翻個人 類 啦， 即係 由女泰山變翻真係會著衫嘅，真係識得去正常社交禮儀嘅一個少女啦。呢、這個就 依、這個就係啦，依、這個好困難嘅。老實講， 但係我唔中意咁樣嘅安排咯。我覺得佢應該保留翻啲野性，要 wow 啲咧，咁同良辰美景就可以有區別啊嘛。 哦，啱啱啱。不過可能想去慢慢引導翻佢有佢嘅故事咯，可能係。當其時諗翻係咁，我覺得。 但係我覺得紅玲喺我眼中唔算係一個較為成功處理嘅角色嚟嘅，反而咧同期咧，我又中意另外一個系列，就係年輕人系列裏面咧，我中意黑沙公主。 點解咧？ 嗱，黑沙公主咧，我同阿 Nelson 咧中意咧係唔同階段嘅。 係，我中意佢係喺比較奸少少嘅角色。 你嗰個仲係第一個階段，仲係一個越南皇族嗰陣時嘅一個千金小姐啦。 自己介紹係嘅都唔知真定假嘅啫。你 講係咯，你信就係啦。佢話：喂，咁點啫？你嗰陣時又冇 internet， 冇即刻去上你 Facebook check 你 Instagram 睇你咩？ 但係嗰陣時就比較刁蠻少少啦，覺得幾過癮嘅。 唔止刁蠻，我覺得佢利用緊年輕人喎。 其實係根本就一開頭都利用緊佢嘅。 係啊，咁第二個階段咧，就兩個算啦，啲 odd couple 咧。去到某一個階段咧，就唔知點解會愛上對方。 因恨成愛啊，真係。 呢啲可能孽緣嚟㗎啦，講真呢啲。咁跟住之後結埋婚啦，咁就變咗年輕人太太啦 ，OK。咁第三個階段咧，就係、是、一個我鍾意嘅原因就係咧，佢死咗。 哇！女主角死咗喎，好大件事喎。 佢死咗跟住翻生啊！但係翻生咧，呢、這、一個其實係成個故事咧，係喺袁振合嗰度出現㗎喎。 冇錯，變咗 X-Man 啦。 嗱，呢一個就好神奇嘅，就係嗰陣時咧，大家睇阿倪生嗰啲書咧，睇一本係唔夠嘅，佢係好跨度好大嘅，係幾個系列互相 crossover 嘅。其中個轉捩點咧，就係袁振合咧，佢因為倪生佢將呢個惠斯理變成咗呢個安樂椅偵探咁樣，每日坐定定喺度，啲人過去探佢嘅啫。咁所以變咗咧，最活躍嗰個係袁振合。所以佢周圍走就會撞到好多惠斯利嘅老朋友，甚至乎係新朋友，咁包括年輕人。咁年輕人係搵佢求救㗎，點解呀？雪崩之後阿公主死咗，但係竟然阿陰間使者過嚟搵你喎。咁個陰間使者係個靚女嚟喎，個靚女又叫黑沙喎，跟住佢竟然願意將自己嘅身體去犧牲咗俾阿公主嘅靈魂入咗去喎。跟住呢佢要求一樣嘢啫。 要求咩呢？ 就係話咁以後你个老婆就拥有我嘅面，我嘅身体，你拥抱住佢，等于拥抱住我咁样。哇！佢话哇，呢啲仲唔系聊斋嘅故事嚟嘅，讲真。 咁啊，年轻人都几幸福啊。 但系跟住之后，仲更恐怖嘅事发生啦。点解啊？黑沙公主系有超能力噶。 系啊，佢最经典就系一开头发觉佢自己识飞嗰度啊嘛。 系咯。喂，你问我嗱，之前佢写科幻都已经过分噶啦。即係你突然間 ABCD 啊，跟住突然間玩具會殺人啊，甚至乎個高空墮物嗰方面啊，原來根本唔係一個高空嘅，另一個空間嚟嘅。竟然重生咗個公主係 X-Man 嚟 嘅。如果喺倪生寫嘅小說裏面呢，比較印象中有超能力嘅人應該就唔係好多，真正 應該我記憶中第一個最明顯當然係公主啦，仲有黑沙公主之後先係咁啦，其他嗰啲真係冇乜噶咯。 女巫算唔算啦？ 女巫就算係法力咯， 法力啦， 即係變佢叫標童咁樣啦呢啲。但係真係黑沙公主係令我眼中覺得就係、是。嗱，佢本身即係其實等於兩個角色嘅，所以係幾屈機嘅。即係本身就係呢一個嘅奧麗卡公主啦，跟住佢死咗啦，跟住陰間使者黑沙同佢二合為一啦咁樣呢啲，咁變咗就跟住佢已經唔係一個人啦。跟住係咪 X-Man 定係當係有法力啊，定係有呢個超能力嗰啲嘅另當別論啦。但跟住佢同年輕人嗰個系列咧，嗰個視野完全唔同咗啦，已經 係好多特別嘅事情發生嘅，變咗 冇錯， 已經係超過咗更加循幻想小説嘅面方向。 其實有少少似咧，如果你後面咧，我哋中國嗰啲小説就會講話玄幻啦、 嗯， 甚至乎可能黃奕其實就係呢一個所謂中國玄幻系列嘅鼻祖啦。但我覺得其實黑沙公主咧，都係你香港嘅小説界當中又係一個首創，所以倪生佢好多首創嘅，真係竟然首創嘅盜墓者之餘咧，首創有超能力嘅美少女嘅故事。應該呢一個算係香港都嗰陣時冇啲同類可以同佢比較到噶啦。 應該印象都冇乜啦。 OK， 咁你又講一個你中意嘅角色啦。 一個比較少人留意嘅，但又敢唔敢出現嘅？ 係 阿老蔡喎。 哇，老蔡呢個好嘢嚟嘅，講真。 一老蔡咧，佢係佢嘅管家嘛。 嗯。 倪生唔係即係唔係倪生？阿維斯利有變老嘅。 係。 因為成日印象中阿維斯利就等於倪康。 冇錯，我哋都係咁諗嘅，講真。 我細細個咁諗噶嘛，跟住乜維斯理不斷變老，老蔡不斷喺度做，即係冇乜點老㗎喎。 佢其實好後生已經係老蔡，咁即係再老啲係老老蔡囉。 跟住無啦啦消失咗嘅話，佢有一句解釋嘅話，佢告老還鄉啊，返返鄉下住㗎嘛。咁但係返鄉下住之前呢，佢係冇老過嘅。咁呢個人唔好神秘嘅，究竟佢係點樣解會喺佢嗰度會出現喺屋企？佢阿爸佢媽帶落嚟定點樣呢？又或者佢嗰個角色呢，你見出場唔多，佢嘅故事其實冇乜關係嘅，除咗嗰個眼睛嘅故事之外，佢嘅做嘢好少，但係好多人都留意到佢。 嗱，我諗其實呢一個呢都係源於早期呢仲係一啲類似武俠小說嘅嗰個結構。咁呢佢一定有個老管家呢，我哋諗到㗎喇，其實呢原來佢練咗可能50年嘅氣功㗎，識大海無量嗰啲㗎。 同埋上世紀70-80年代嘅時候呢，應該70年代以前仲有管家嘅嘢，而家全部係阿彬彬㗎喇嘛。 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歷史嘅見證啦。但係嗰陣時如果大家諗到個套路㗎嘛，已經可能有一集呢，我留個伏線先。維斯利解決唔到，可能就同呢一個嗰時仲係假設啲黑幫啦，即係白老大嗰面傾唔掂數，最後出嚟擺平件事嘅原來係老蔡。老蔡呢原來打日本仔嘅，仲要可能呢喺嗰個白老軍裏面呢，喺咗大都王五啲 friend 嚟嘅咁樣。 但係冇咁做啦。 當然係冇啦，後面轉咗做科幻小說啦嘛已經。 咁老蔡呢個角色就如果係真係要拍呢，搵咩人扮好呢？ 嘩，你要睇下個衛斯理個演員幾多歲喎。即係你如果頭先假設係余文樂咁樣嘅年紀的話嘅，老蔡都肯定要去到60歲啦。但如果你揾到任達華嚟去做呢位斯理嘅老蔡，可能要80歲㗎喇，講真係咪先。 係啊，所以老蔡嘅角色係好少出現，但係都幾重要人物。 咁早期係一個好重要角色啦。跟住呢我講一個呢，其實就我唔知佢咩角色啦，我當佢係姑且叫做呢一個嘅立曼醫院嘅醫生啦。 好多個，你講邊個？ 係啊，求其一個都已經好變態㗎啦，已經。 因為大部分咧都唔係地球人嚟嘅，除咗創始者嗰三個之外，其他全部都係外星人啊嘛。 你問我咧，即係嗰陣時咧，即係對一個中學生嚟講，佢同我講話有複製人。 哦，嗰陣時真係連嗰啲乜嘢科學世界啊啲雜誌呢都未開始講一樣嘢㗎。 喂，這個其實令到我係當頭棒喝嘅，跟住同我講話喺呢個格陵蘭呢個嘅極北嘅好寒冷嘅冰天雪地嘅地底有一間叫做勒曼醫院，裡面呢係可以做複製人嘅，仲要呢即刻做到㗎喎。我哋最初我哋對複製人係有幾個誤解，或者唔定誤解，我哋嘅了解就係 OK， 就算攞咗我 DNA你複製啊，由胚胎可以複製啊。假設要去到我一把年紀咁樣，要等一段時間㗎嘛。即係你變個 BB 仔可能都要幾個月，變到咁大個人要可能幾十年㗎嘛。唔係㗎，即刻可以搞掂㗎啦。嘩，幾神奇啊，神奇中嘅神奇喎。仲要呢替身啊或者換頭嗰啲全部關佢事喎。 你諗下幾十年後真實世界聽日複製楊多利呢個出誕生。是早幾多年啊？ 但係嗰陣時佢諗嗰個 concept 好正喎，即係啲高官或者係一啲嘅 有 錢人，佢驚患病，所以整定一紮複製人做後備。今日我可能個肝有事就換個肝。喂，其實呢個 concept 係好正喎，講真。 後屘幾十年之後，荷里活咪有啲電影係講樣嘢咯。就係養啲人係複製人去將來換器官㗎嘛。 所以你問我呢，其實呢一個醫院本身勁，佢裡面嗰啲醫生即係你隨時每一個獨立出嚟去呢都有大把故事去講㗎，真係。 我要講等於真係嗰啲 逼上梁山嗰啲好漢咁講， 逐 個 講，逐個講， 逐個講咗排講啊！而家 玩下手呢一個原來源自呢個火星，嗰個又源自咩地方嗰度嘅？仲有可能地底人嚟嘅呢啲。不過 anyway 嗱，呢一節又差唔多時間啦，我哋第五節翻嚟啊，我哋再講下我哋中意嘅關於維斯利不下嘅角色啦。 好啊。